哟， 王婆啊， 哟，钱老板呐、啊， 哎， 钱老板，你们这儿还挺冷清的呀？你今儿个怎么有闲情逸致到饭店来走一趟啊？平时你不都不理生意的吗？你不是跟家里专心研究养生吗，钱老板？ 这个，我这不是今天也是没事闲着跟这待会儿呢啊？ 啊。 嗯，这个您今儿怎么着有事跑这儿来了啊？ 啊，我这不是来看看这个，你生意怎么回事？哎，老钱呐、 啊，啊， 该不是你们家小钱对这酒楼不管不顾，把生意给搞砸了吧？ 哎，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谁呀、啊 哎？ 什么叫什么？ 哎，人顺子今儿个大喜的日子，你们这叫怎么回事啊？ 我这这， 你赶紧把那小钱给叫出来啊！快点，叫出来！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人大喜的日子，你们这儿冷冷清清的，连个伙计都没有，人怎么办婚宴呢？ 不是他那个，他，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就赖我那没本事的儿子，你这， 你这怎么回事？你好好说。 不是他这个王婆，你不知道，他就害我这儿子呀，稀松二五眼，他把这事儿他给忘了，你知道吧？这突发情况，这个王婆，你可得替我遮着点啊！你就把这今儿的咱得糊弄过去呀，得。 哎呀，这，哎， 你想想这事儿你做的没？ 钱老板，这亲事是我做的没啊？ 对对对， 这个我还头回听说，人家要成亲了，这当天这酒楼酒席一桌都没有，这我倒是怎么跟人说呀？你又怎么跟人交代呀？对不对？ 是这事儿，谁碰上谁都得着急，谁都得上。 可不吗？ 是是是，他这。哎呀，我这，他那没辙呀，那你也得帮我呀，咱们也得把这事儿给弄了啊！这 哎呦呦呦呦呦，别！ 哎，顺子！ 哎呀，成亲当日预定好的酒席，竟然间不翼而飞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？这事儿谁要是碰上，你说不得着急上火呀？甚至啊，比这更严重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您得接着往下听。 王婆， 怎么还不进去吃饭去呀？ 那个 怎么着？这都吃完了，这么快啊？ 没，怎么可能？啊，这个 怎么了？这是 钱老板， 咱别外边，这进去。 哎，别，那谁？哎呦，顺子来了，这叫 钱老板。 嘿，来了， 不是啊？ 哎， 不是，咱接 回见，回见，回见。 哎，什么叫回见呀？ 那个不是， 别走，别走， 别 的，咱进去说。 不进，别， 不是。怎么了？ 进去干嘛去？ 怎么？王婆 进去干嘛去？ 什么意思？ 我这准备呢，这没准备好呢。你进去弄后乱呢，对不对？你到时候你这啊，是不是？一会儿过来，一会儿过来啊！ 几点了？没准不能， 不是 看我先看看， 别没看，别 我先看看去。 看没得看，别看， 不是什么想 看？ 别看， 不是他那 我花了钱，我也不能看吧？ 不是他，你没明白他那个我呀、啊？这是前两天啊，我不是给你准备这个酒席吗？ 对呀、 啊，准备酒席之后呢，我发现呢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你准备酒席，你得有饭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你得有菜呀、啊。 哎 这一有饭，这两天闹水灾呀、啊。这个菜它涨钱，我就没买之后呢，我发现呢，我哎别介，没有菜没关系，得有肉啊，对不对？ 是 这没现在这两天闹猪瘟呢，你知道吧？这猪肉是弄不了，没关猪肉没关系，没猪肉没了怕什么的呀？牛羊肉不更好吗？ 我爱吃 咱们全整个的一人一桌上一大锅子涮羊肉，这不更好吗？ 这也行啊。 结果没想到前两天我这个炭啊，这个一下雨啊，受潮了，这炭烧不了， 点不着， 没关系、 哦， 火锅。当然是吃不了了，火锅吃不了没关系，咱改改呀， 啊， 咱改改，咱们这样，咱们吃窝头，哎，咱们吃窝头，窝头好，窝头这东西啊，它是我这窝头跟人家的窝头不一样， 有什么区别？ 人家这窝头啊，是上边一尖，底一窟窿， 您这个， 我这是底下一尖，上边一窟窿， 这不还一样吗？ 它不是，那窝头是窝头不一样，我这英名叫窝头，实际上这有个学名 叫 福地八宝大槽糕， 哦， 你知道吧？这里头看着各种好东西， 有什么？ 青丝、红丝、核桃蘸糖杏仁，奔里一个大蒸的发的大大鸡子发出来，这可太好吃了。我后来没，你这麻烦事儿 啊， 麻烦事 要咱商量 啊， 咱甭吃窝头了， 对，咱。窝头，窝头， 咱啃开砖头吧， 就啃砖头。咱喝点凉水吧， 凉水，它太重了。 哎，是它，对，我告诉你， 我挑不动它。 是，咱们干脆这么着，就跟你这么说实话，忘了准备了。 嗯、你费了半天劲干嘛？你直接说这我就不着急了吗？ 哎，这你别着急了就， 就什么叫不着急了？ 不是你不着急了吗？ 不，你把那 小你这不着急、啊， 把你儿子叫来，说清楚了。 啊， 把你儿子叫来，说清楚了。 这我儿子呀。